以外务上李永虎为团长的我国代表团23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老挝参加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。